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说一件和男朋友之间最甜蜜的事情吧。其实自从两个人读了研之后，两个人都非常的忙，也很少有时间一起约会啊、逛街啊什么的。然后昨天他刚从外宴回来，我们晚上就一起吃了饭，刚坐下，他老板就给他打电话说让他吃完饭马上到办公室去找他。然后因为我吃饭比较慢嘛，我就跟他说要不然你就先走吧。然后他说那我怎么能让你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呢？然后他说就大不了就是回去把你爹挨顿骂嘛。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我在那一刻就觉得他真的好温柔呀，就是身上都不灵不灵的那种。这就是最近的一件让我觉得很甜蜜的事情吧。 我的家乡会有你的特别座，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晚冬听你的没错，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气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我是青年曼宁。我们来先说一下天气哈，今天啊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气温啊突然就冲到了30多度，是不是有点不适应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水和这个防晒的措施。防水是什么？补水和防晒的措施。 对，今天限行的尾号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呢，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啊，非常应景。 对， 这个 毕业旅行要去哪儿啊？ 毕业旅行要去哪儿啊？ 嗯， 毕业旅行啊。 有毕业旅行吗你？ 我没有。 扎心了。 对对对，这还好吧，我不太扎心，我觉得男孩子 就没有那个情节是吗？ 对啊，毕业旅行的多嘛，我说女孩子女同学啊，那个时候反正我记得还挺多的。 有的还要毕业旅行好几次。跟闺蜜一次，跟男朋友一次，跟家里人一次。 啊，然后分手再去一次。同样的，今天9点到10点钟的时候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会有一位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最关键的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开启新的一周。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花椒搜索982青年说，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首先是青年头条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啊，我觉得对年轻的朋友们、青年朋友们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公安部4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知书啊，要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嗯，没错。通知也说呢，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没错 啊，各地要按照这个理念来定位，建立住房制度，规范改进公积金的提取政策，优先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提取额度呢要根据当地租金水平合理确定并及时调整，提取公积金或缴存地啊或户籍地购买第一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可以得到重点的支持。如果职工和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先办理个人账户的封存，账户封存期间呢，在异地开立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半年以上的，办理异地转接手续，没有在异地继续缴存，封存满半年后可以提取。今年6月底前，以上政策规范工作都要完成。 哎，这通知还说了哈，提取公积金呢要进一步简化流程审核，开展网上咨询业务，推进这个网上审核和业务办理，要缩短审核的时间了。那么缴存职工提取申请材料齐全的哈，审核没有问题的要马上办理，需要对这个申请材料进一步核查的，应该在受理日提取申请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而对同一个人啊多次变更婚姻关系买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房，或者是异地买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地买房，或者是非配偶或者非直系亲属共同买房等申请提取公积金的，一定要严格的审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防止你在炒房。 没错啊。然后另外呢，目前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浮动区间也扩大了，比例下限是5%，上限由各地确定，最高不能超过12%，缴存单位可以在5%到当地规定的上限区间内自主确定公积金的缴存比例。 哎，这个大家可以呢回头自己研究一下啊， 研究一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行为，就是外卖， 点外卖啊。 点外卖，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最近呢，百度外卖、美团、饿了么3大外卖平台对北京地区的餐饮店铺的经营资质开展了一次全面的自查，下线了上千家违规的餐饮店。 啊，并且在他们的网页端公示了店铺的信息。 嗯，那么我们应该在哪儿看这个违规餐饮店铺的公示情况呢？首先啊，打开三个外卖平台的网页版，并且登录选择北京地区之后呢，可以看到网页上最上端的一个明显的位置啊，它上面有一个安全承诺。那么在安全承诺公示旁边呢，就是一个下线名单公示专栏，点开啊就可以看到三大平台的因为食品安全问题下线的商户名单。那么这个食药监部门哈、啊、查处的以及消费者投诉举报后核实的，还有平台自查出来的商户名单，都将投放到这个栏目当中，并且呀、啊、要随时更新了。那么下线名单的格式项目呢，包括商户名称、经营场所、所属区和下线原因以及下线的时间。 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百度外卖平台上下线的一家商户名称为叫什么什么茶什么方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life 店啊，就这个名字。然后经营场所呢，在方庄啊，这个方兴园二区，然后几号楼几层啊，所属区为丰台区，下线的原因就是无证经营，下线的时间是2018年4月28号。 据了解啊，随着网络订餐行业的快速发展啊，北京每天的外卖订单量已经达到了180万单以上，每天的交易金额呢近1亿元，而那些店铺啊却存在这个食材来路不明啊，后厨卫生状况不好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截至昨天呢，百度外卖这个网站下线的违规餐饮的店铺数量已经达到了4400多家，外卖美团外卖呢是7200多家，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饿了么是7900多家， 好家伙， 看来我们之前吃的这有很多东西都不合格、啊、 就跟大家聊， 如果能下线这么多的话， 就跟大家说到这儿的话，我就特别想说早干嘛去了，对不对？ 也是啊， 是吧，早先的时候对吧，您看吧，您怀疑的那我们之前有的吃的一些东西、 啊、 是不是就有这些， 就有这7000多4000多家里头的， 对吧，这比例挺高的、我觉得我们指定吃过呀、 肯定是吃过， 对吧。然后这三大平台的公开承诺和违规下线店铺名单呢，暂时只能在电脑 PC 端查看，手机 APP 端的页面正在改版当中，相关的内容不久也会在手机端上线，方便消费者监督查看。你会看吗？ 我还是会看的， 对吧？ 我会看一下，看看我到底哪些曾经、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那些店，它是一个 就是下线了，全都 吃过，对，下线了， 特别爱吃，以前天天吃、 所以我要判断一下、以后什么样的店铺我应该多加注意，还是应该看一下的。 哦、对，也对啊、对，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刚刚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万宁就说了，说今儿北京的气温30多度。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这个星期呢，北京城将会迎来盛夏模式，最高气温将会冲上34摄氏度。 哎，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哈、北京是又是雷又是雨又是晴天啊。 哎， 但总体上其实是又晒又热的。哎，这紫外线啊很强很强啊。而今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明天最高也有31度了、简直就是一秒如夏。 一秒如夏，没错。 就是从这个周三开始呢，其实这个热度会稍微降一些，要不然啊，就还没正式宣布入夏，还在五月中旬呢，就一直延续30度以上的日子啊。那我觉得这夏天过得也这忒快了吧，就这么早就来了哈。 就是来的有点 猛，真是有点猛， 是不是？ 这是像那个市气象台提醒啊，明天到后天呢，还是有一波降水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 哎，没错，从空气质量来看呢，未来几天都不太乐观啊。环保部门预计今天是轻度污染，明天是重度污染，后天是轻度到中度污染。所以说未来几天呢，大家出门注意补水，还有这个要注意防晒。但是呢，你说这空气质量还不太乐观，然后 还得戴口罩， 天还挺热，这口罩你说这是怎么办，也挺纠结的， 捂 得 慌， 是不是 戴了 啊？你回来把脸捂一堆痱子，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现在也是正式到了毕业季，然后天儿也是哎呀非常给力啊，非常非常暖和，特别的暖和。然后大家毕业旅行呢想去哪里呢？对吧。然后这个刚才曼宁说到了，说反正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周围的男同学们对毕业旅行这件事情吧倒还好，可能是不是大家都是责任心比较重啊，或者 一心扑在工作上， 哎，事业心比较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关注这个啊，工作找没找到啊，是吧，是不是理想啊，对吧，可能也会聊啊，但是可能比较少， 也就想一想啊，去不去也都那样了。 对，你看女孩子女生呢，是吧，这个男朋友好吧好吧，你去吧，去找工作吧，去挣钱吧，让我去毕业旅行了。 可是男朋友不陪着毕业旅行吗？ 男朋友不 这就很矛盾了嘛。 对呀、 啊，你看，就这个就让男同胞们很矛盾了嘛，对不对？我们既得要去这个找工作，对不对？我们既得要去这个让女朋友开心，我们让这个、给女朋友买一些东西啊啊，毕业了嘛，对吧？做、一个纪念，但是呢。啊，你说这种事情怎么是不是很难办？ 哎，那还是就找闺蜜玩吧。你们男生拍照还不好看，还是闺蜜在一起玩比较好。哦、 还是闺蜜在一起。那曼宁有吗？有毕业旅行吗？ 有啊。 啊， 有我的毕业旅行、有两次。我就是那个。 好吧，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导播老师把镜头切给这个曼宁同学，让他自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我是这么想的哈，说比如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哎， 闺蜜去了一次，然后分手去了一次。 没有，我是本科毕业去了一次，研究生毕业去了一次。 哦， 是这样的。 哦，原来。 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就是跟闺蜜一起出去玩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妈比较担心我，所以就很少让我自己出去玩，但是又想哎呦又毕业旅行了，那你就出去呗，然后我就去了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就昌吉来了，就去了这些地方。然后啊，当时我还是跟团去的，就是因为我妈不放心， 不放心， 但是觉得哎呀，这个就恰好就跟了一个半老年团，就这节奏真的有点跟不上。但是由于有我的小闺蜜小伙伴在一起还是很好的。到后来第二次我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就去了日本，然后那次呢我就变成了自由行、啊，然后这个日本同胞啊，有的这个英文真的是不太好，我们全靠手笔画。 哎，你说这个 要么就写字儿。 毕业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给自己的，是真的是以这种方式，然后给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某一段学业的结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他就是做一个转换、一种心情的转换，一种状态的转换啊，我觉得很有必要啊。 哦，有道理。 因为你想啊，我们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毕业答辩，还有毕业作品，整得焦头烂额呀。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我就三天写了一论文，然后优秀嘛。 口文真的是毫不谦虚哈、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啊、对，但是刚刚曼宁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曼宁同学的妈妈也是担心的，大家这个啊，在毕业旅行的时候呢，无论是跟闺蜜啊，或者是这个自由行也好啊，或者是说甚至是哪怕这个啊，我们走一团也好啊，对吧？安全还是 安全第一位、哦、 对，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来自赵雷《少年锦时》。 又回到沉默的午夜，凌晨的其实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追，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仅剩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浪漫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缓缓 有睡的枕头。 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来自赵雷《少年锦时》，爱很简单啊。这首歌当中也，也注入了很多青春的元素，比如白衬衫呐、啊， 枕头上沾满口水啊， 枕头上沾满口水啊，对对对。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毕业旅行的时候想去哪里？然后其实我这就这个话题，大家去聊毕业旅行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概念？ 其实我记得在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去玩、其实有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哈、就是现在的零零后啊、九五后啊，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有毕业旅行了。 好吧。 对，比如说我妹妹她前两天就跟我说，她说我毕业旅行呢，我要去这几个地方。我说去哪儿啊？她说等我高考完了，我就要去一下韩国，再去一下日本，再去一下新加坡，再去一下俄罗斯。我说你这假期有这么长吗？ 对、 她说就赶着来呗，反正我就好不容易解放了。说 好吧，刚刚这个有朋友私信我说，这个如果说毕业旅行的话，邀请我去英国， 哇、也很不错啊， 邀请我去英国。但是我想了一下， 你不去， 不是毕业旅行嘛，对不对？你说咱得再毕一什么业呢？再毕一博士 哦， 是不是？ 就是你陪别人毕业旅行啊，这个理由可以吗？ 啊，好吧，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非常充分，非常充分。接下来之后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主场被广州富力2-2逼平，国安队错失登顶积分榜的良机。在中超联赛第十轮的比赛上，北京中国国安队主场被广州富力队2-2逼平，错失在先赛一场的情况下上升到积分榜第一名的机会。我们纵观一下整场比赛啊，双方跑动快速啊，传球也非常频繁，大打对攻，攻防转换节奏比较快，场面非常有观赏性。开场8分钟呢，国安队就率先破门，巴坎布接到队友普城的分球后啊，低射得手，帮助国安1-0领先。在4分钟之后呢，富力队啊也是这个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结束，双方打成1-1。那么下半场呢，施密特换了两个人，分别用雷腾龙和王子铭换下了刘欢和巴顿。但是在第30分钟的时候，富力队的扎哈维再进一球，在落后的局面之下，巴坎布再度发威，在比赛尾声啊，然后头球攻门为国安队追平了比分，最终两队是2-2握手言和。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国安队的比 国安队比 积分榜前两名球队上 港说球呢，这个毕业旅行的事我们一会儿再聊。 和山东鲁能啊至少了1分。由于上港和鲁能两队的比赛比较晚啊，所以说国安队呢只要战胜了富力队呢，就可以暂时上升到积分榜的榜首了。可惜的是国安呢错失了这次的机会。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是国安队在中超进入世界杯间歇期间的前面的最后一场坐镇主场，工体啊是涌入了4万多名球迷。施密特赛之后呢，也特意感谢了精神球迷们的助阵哈、他说我想借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啊，感谢现场的球迷，你们的喝彩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但是也是一场比较遗憾的比赛啊，这个2-2战平。我们说完足球呢，我们说说篮球啊，篮球这个马政委马布里，昨天呢，马布里篮球精英训练营第一期选秀公开课在北大附中体育馆正式开课。这是一堂由马布里亲自指导教学，多名前 CBA 职业球员组成的， 教练团队全程授课，面向所有6到18周岁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的免费公开课。从报名开始呢，就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早在2017年的10月初呢，马布里就开始了篮球训练营的准备工作。他说，开办这样的训练营呢，他只是想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篮球技巧和赛场经验传授给更多啊像他一样热爱篮球的人，并且啊用他的经历和经验激励他们啊，不仅让他们成为赛场上的强者，更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成为不被轻易击倒的真正强者。 哎，除了马布里呢，篮球精英训练营还包括了白涵、刘子秋、张睿、周晨、柴国军等一批前 CBA 职业球员和中国 U17 啊青年男篮随队的体能师助理、助理教练王鹏组成的教练团队，为小球员带来截然不同的训练体验。从昨天开始到暑假前呢，一共将会举办4期的选秀公开课，到时候呢，马布里将从每期公开课当中选拔一名他最青睐的学员，直接赠送马布里篮球精英训练营的免费直通名额， 哇！ 率先成为篮球精英训练营的学员。 其实自从转战 CBA 赛场啊，这马布里从来啊都不是一心刷分的外援，而是乐于对本土球员进行传帮带哈。不管是在山西佛山、北京首钢，还是在北京北控哈，通过马布里的点拨呢，很多原本默默无闻的球员啊，都更上一层楼了，打出了更好的表现。那么马布里呢，也因此被球迷们称为是马政委啊。现在马政委退役了，但是他通过培训为中国篮球培养更优秀的学员的心态啊，其实是一直没有改变的。他说，虽然自己已经退役了，但是篮球生涯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对，我们也这个祝福马政委吧啊，马政委的下半场刚刚开始，然后也希望他的下半场像他的上半场，尤其是在北京的时候啊，为我们北京队带来了冠军，带来了这个欣喜和很多很多的欢乐。接下来之后，我们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由罗晋和唐嫣主演的青春励志剧《归去来》今晚7点半将会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和优酷啊同步开播。 这部电视剧呢是罗晋和唐嫣这对 CP 啊第5次合作了。这是一部啊反映留学群体的作品，以唐嫣饰演的萧青、罗晋饰演的舒澈为主角啊，展现了啊他们俩的这个爱恨纠葛以及父辈之间的官商交易，从中反映出两代人的矛盾和不同的价值观。 哎，在这个剧里头呢，萧青是检察官的女儿，她的性格呢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不屈不挠、胸怀坦荡啊，既能当律政佳人，又能当打工妹。 哇！ 啊，面对留学生活的不易呢，以及各种诱惑，她最终呢是坚守自己的原则。而舒澈呢，尽管他出生在一个权贵家庭，但他拒绝拼爹啊，可是家庭的漩涡却不可避免地把他卷了进去。 其实提到导演刘江以前的作品，大家其实都不陌生，比如说《媳妇儿的美好时代》啊，《黎明之前》和《咱们结婚吧》等等，这些我也都看过啊。 大家都看过 这些接触留学生题材啊，这次他接触了留学生题材呢，他就表示了，因为啊他发现留学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部剧啊没有把留学生的符号啊处理，而是呈现了普通青年的奋斗哈，有原则、有坚持，也有委曲求全的。那么这种多种人物设定哈，全方位展现了这一代的留学生群体啊，通过他们的成长蜕变，折射出了归去来真正的主题，那就是价值观的选择和青年的成长。 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电视剧《归去来》将会在今晚7点半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和优酷同步开播。啊，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点29分，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请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8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青 年 说》 啊，我们先来接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蜻蜓的声音小编慧明。慧明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慧明。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慧明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今天的声音小编慧明。 好，慧明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上周蜻蜓 FM 的一周声音热搜榜的前三位。那第三位呢是这个专辑可以说是送给单身小伙伴们的一份福利了，因为它可以教你怎么去撩你的心动男神和女神。虽然都说啊，表白就是小孩子的事情，在成人的世界里靠的都是不动声色的吸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撩。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撩这个词还是有一点点浅薄，但学习恋爱技巧就像是做菜一样，食材本身非常重要，但是烹饪方法得当才能得到一份美味佳肴。所以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文姬说爱来听听看了。 好， 这周那上周的第二位的好声音呢，它和职场相关。不知道大家在职场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人啊，他就从来都不是有一说一，就特别喜欢说事儿，当中还带着一点人身攻击，还喜欢甩锅，还喜欢背后给你挖坑。但关键是呢，他又欺软怕硬，在老板面前特别会做人，特别会招老板的喜欢。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小人。那如果职场中不幸的遇到了小人啊，那怎么去面对他呢？怎么去化解这些小人给你埋的坑呢？如果你也有以下这些疑问，那这周的第二位声音就非常的适合你，他就是来自老梁梁宏达专辑的梁芝，最新一期节目 节目《解密职场小人得志》，有空可以去听一下。 嗯，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位，就是我们上周榜单的第一位，是来自古典音乐传教士刘雪峰的专辑。那我记得央视主持人董卿曾经评价刘雪峰啊，是说他推荐的音乐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更多的丰富和美好。然后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也是说刘雪峰推荐的音乐让他重新活了一次，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那他推荐的音乐真的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我相信只有去听一下才知道答案了。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上周的三位声音热搜榜的前三位。 嗯，好的，感谢慧明，感谢慧明本周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嗯 嗯， 谢谢， 再见， 拜 拜， 再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关心娱乐方面的消息啊。 哎，这个话剧《潜伏》啊即将开演了，哎，主角哈、啊、不是余则成， 主角不是余则成 啊， 谁呢？ 由洪建涛、胡可和包文婧主演哈、啊，这个江涛导演的明星版话剧《潜伏》将在5月16号到1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哎， 说到《潜伏》呢，其实很多观众能回忆起09年哈、啊、孙红雷和姚晨演的那个电视剧。当时啊是掀起了一股谍战剧的风潮，我记得我妈那个时候啊每天看哈、啊、连饭都不做了啊。这个对，这话剧《潜伏》啊改编自著名的作家龙一的同名小说，并由龙一亲自把关剧本的创作和艺术指导。他说啊，这作家写出的小说啊是一粒种子，电视剧《潜伏》啊已经长成了大树，期待话剧《潜伏》能够长成另一棵大树。 哎，和电视剧版本有不一样的是呢，话剧版的《潜伏》以女主角翠萍的视角展开叙事，展现女性革命工作者在乱世当中的内心活动和革命精神，颠覆了《潜伏》在小说和电视剧当中以余则成为主角的结构，称得上是一次对原作的全新解读啊。其中饰演翠萍的演员分别是胡可和包文婧，洪建涛则是饰演了余则成。哎呀，这余则成好像是不是有点这个胖了点？更重要的是呢，导演表示这部剧完完全全是一部喜剧 啊， 会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让轻松的氛围里啊，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感受到伟大的精神。 嗯，要提醒大家啊，话剧《潜伏》呢将从5月16号到19号每晚7点半在保利剧院上演，票价呢从180块到1280块不等，大家呢可以在各大票务平台上来购买票啦。 嗯，喜剧版的《潜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接下来我们还说一下这个北京书市啊，今年的北京书市已经在朝阳公园拉开了帷幕，书市开设了8大区域600个展位啊，包括精品畅销书展区、古旧图书展区、文化艺术展览区、优秀图书展区、创意产品互动体验区等等啊，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的正版图书和相关的文化用品，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书市。 嗯，记者了解到啊，书市现场售卖的图书呢都有比较大的折扣力度，比如说新华书店打出了全场8折的广告牌，还有很多摊铺哈、啊、半价10元3本，连这个三联书店这样的品牌店铺啊都有特价书5折的活动。另外呢，创意产品互动体验区啊也有很多的吸引力，不仅售卖各种文化创意产品哈、啊、文化用品和体育产品，带孩子的市民啊还可以全家一起感受这个科学探索啊、手工制作啊、亲子活动等等这些互动体验。 哎，除了为读者提供大量的图书，今年的北京书市呢还推出了很多便民的举措，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呢，书市入口有小推车啊，供读者免费借用，现场开设了中国邮政快递服务点，为读者办理邮寄图书到家的业务，还有咖啡水吧为读者提供用餐休息的便利。书市5月21号闭幕，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点击北京书市的栏目或者下载北新网的 APP 就可以免费领取书市的门票，抢到票的读者可以凭借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精彩的书市活动。 嗯，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集啊，你怎么去书市呢？你是开车呢还是坐地铁呢？ 哎， 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明天起啊要严查这个停车乱收费了。市发改委呢最近表示，为了进一步规范北京停车收费行为，确保相关政策的落实到位，停止这个停车的乱收费行为啊，从明天开始呢要开展为期1个半月的全市机动车停车收费专项检查。 嗯，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说，检查的重点内容包括是否存在不满一个计时单位收取停车费的行为啊，停车收费明码标价是否是规范的，占道停车夜场时段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修改，是否存在高于明码标价牌 啊，这个牌市的价格收取停车费的行为以及其他的价格违法行为。 嗯，据了解啊，市发改委要求各区对群众举报的问题做到有案必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停车经营企业啊，经过警告后责令整改之后，如果再次发现有这样的违法行为哈，要依法从重处罚，并且啊将违法的情况记入企业信用系统，同时呢通报市交通行业的主管部门。 嗯， 哎，这厉害了啊，罚的还很严。 没错、嗯、也提醒大家啊，遇到乱收费的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和固定证据，然后可以拨打12358价格举报电话咨询举报投诉，欢迎大家举报。在关爱青年计划的最后一条消息，给大家说一条挺振奋的消息，我觉得啊，昨天早上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离开码头开始海航。国产航母离港之后，自主研制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第一次受海洋环境的真正考验，向成为一艘真正的作战舰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嗯，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啊，也我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也是我国的第二艘航母。2013年11月开始呢，就开始开工了。去年的4月26号下水了。专家表示啊，相比于辽宁舰啊，国产航母从设计到建造全部由我国自主完成的，并且在辽宁舰使用的经验基础上呢，进行了多项的优化，性能啊有全面的提升。它在研制和建造啊，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建造中型航母和后续更大型航母的能力。 哎，航母海试呢，就是海上试行试验。那么据了解呢，海试有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厂方主导，检验内容主要是跟航行有关，比如说像动力系统、导航系统、通信系统、损管系统等等啊。第二阶段呢是军方的测试，主要涉及作战性能，包括武器测试、雷达系统等等，有些系统的性能要等到航母正式服役之后才能做进一步的验证。 哎，这专家介绍啊，目前世界各国装备的主要航母哈，它分为大型、中型和轻型三个类别。大型航母呢是包括美国的福特号以及尼米兹号，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而中国的辽宁舰和新建的国产航母的都属于4到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 哎，我们的第一艘国产航母什么时候服役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专家表示，如果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试航，完成全部的航母测试、调试以及最后的检验工作，就可以正式交付人民海军了。 哇，好期待啊！ 好期待，好期待。嗯，是不是再次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强大？ 嗯， 繁荣。 嗯，对。其实说到这个航母啊，说到出去玩儿。然后就有人说了，就 你出去玩你还能跟航母 连？不，是说到了刚才我们有这个网友们啊， 哎、 他说毕业旅行的时候啊，我坐船就去了日本， 哎、 在床上、哎，不是坐航母去日本啊。 太有钱了 坐船然后去了日本玩，然后在这个路上啊，其实船上的风光啊他更加喜欢，所以说他推荐大家哈、啊、要坐船出去玩。其实另外我一个朋友啊，他推荐我说你要去南极，他是从这个南美洲坐船去了这个南极，然后就是他说我坐了10天半个月的船吧大概就据他来说啊，说这样哈、啊、这坐的腿都肿了，还是应该这个时间上面啊稍微把控的好一点、 哎、 他觉得坐船这个不是一个首选的交通方式， 主要时间太长。 嗯 啊，对， 主要是南极太远 、嗯、对吧，你大家这个你比如坐10几20个小时飞机还觉得这 难受， 对，难受的不行的呢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网友战力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最近在内蒙古工业大学有一群男生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朗诵，让全班都给沸腾了。 哎，那你来朗诵一下吧。 这怎么回事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说这个一群男生呢来自同一个宿舍，他们朗诵的是我爱学习啊，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李磊叫我吃饭，我充耳不闻，王昊天喊我喝水，我无动于衷，刘云瑞叫我睡觉，我百般推辞，烟可以抽，酒可以喝，容可以整，但是你要不爱学习的话，对不起，我们做不了朋友啊。然后这个视频呢在网上流传的话，不少网友表示，哎，这个朗诵简直是触及灵魂啊，这个境界说我是达到不了啊，挺有意思的、啊、 哇，真的是这个忘我的学习哈、啊、埋头苦学哈、啊、 这个 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百般推辞啊。 对、哦、你真的你要不爱学习的话，真的就是这个学习呢，其实有的时候它不是局限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这个在课堂上啊，就学书本啊， 嗯， 对吧，包括我们工作之后啊， 时刻都能学习、 哎、 分秒必争的学习 都能学习 对，有的时候真的，哎，确实是大家如果这个学习层面或者说你的见识、你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的话，真的是很难聊到一起的， 没法聊，真 没法 做朋友。 对对对，所以说不爱学习的话啊，对不起，大家成为不了朋友。接下来这个事儿是吧，也是跟学习 很励志、啊、 学习有关的啊、 嗯、 说学渣交到了学霸女友，倒数第四，逆袭顺数第五，你们班是不是就十个人考研成功啊？这个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是这个来自内蒙古医科大学的李同学说，他说最近呢自己学校里有一位学渣逆袭考研成功，而他的动力是他的学霸女友。 哎，这怎么回事呢、 哎、 据了解啊，这位男生叫做赵红鱼， 红鱼 以前红鱼赵红鱼啊，以前的学习成绩呢在班级是排名倒数的，但是他女朋友啊是真学霸，这本科五年啊一直是第一、 哎、 他是学的是医科啊，所以要读五年、 嗯嗯嗯、 这赵红鱼啊考研的时候压力很大，女朋友啊就经常给他送好吃的、 哎、 发生矛盾的时候还第一时间道歉，最终啊这个赵红鱼啊在这个女友的努力和支持下啊以全班第五的成绩考研成功，公实现逆袭。 哎呀，对， 这就应该带女朋友去进行毕业旅行了呀。 哎，这可、啊、这个可以 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感谢一下女朋 友，对对， 真的 是，嗯，对，作为两个人的这个共同考上研，对吧？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 嗯、 然后又前进了一步， 很不容易。 对，然后对女朋友的大力支持，是吧？还给做好吃的， 哎，还道歉。 哎呦，我的天哪、嗯！对此，网友朋友们表示说：“看来啊，说我离清华北大啊，说可能差的不是个成绩问题，我就差了一个学霸对象。 嗯”嗯 啊，对吧？ 还真有这个道理、啊，要不然就没有学习的动力啊，对不对？ 对啊。 我当年没有考上博士，也是因为我缺一个学霸男朋友。好会找理由啊。 好会找理由啊。接下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啊，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网友克里斯说，他说最近在上海海事大学有一场龙虾品鉴会。 哇， 品鉴会上呢一共有1000多公斤的龙虾，每斤最低只卖33块钱，3个小时就被抢空。 那可不嘛，这么便宜。其实这里的小龙虾啊不只是便宜，其实质量也是有保障的、 啊、 因为食堂师傅说啊，这小龙虾啊都很新鲜啊，死虾他都会挑出来就扔掉了。他还很骄傲的说话，你们老说我们食堂没有创新，现在外面吃到的我们不仅能吃到而且更便宜。 哎，对此不少网友朋友们也表示，他说马上要高考了，有小龙虾的食堂可能是最好的招生广告了。 嗯，还真的是、 啊、对，最低只卖33，反正倒还可以，对吧？因为现在就是北京的好多这个馆子嘛，这龙虾都论只卖 啊，对，一只7块8块 啊， 这一斤33还真不贵。 对对，7块8块，有时候还个头小的、 嗯、 对吧？卖完了之后没有是吧，12的、15的、20的您挑吧。 说的我都想回去上学了，我为了这顿小龙虾我得考一下那上海海事大学，是不是？ 就是吧，你就是龙虾便宜、 嗯、对 啊，我感觉反正现在就是大家这个，因为我前两天我刚吃了顿龙虾，哎呀妈，给我花的不少。啊，网友文涛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最近佛山有一位张先生， 嗯， 被辣椒给虐到报警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据这个张先生啊说，之前吃了一个印度魔鬼辣椒，第二天早上呢全身无力，呼吸急促，并伴有晕厥的症状，所以呢赶紧向民警求助，民警迅速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啊，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碍了。然后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说，辣椒虽然吃起来很爽，但是这种过度的刺激性的食物一定要谨慎的食用，量力而行。 对呀、啊、而且我们一般这个辣椒它一般都是辅料嘛，这怎么还专门吃辣椒呢？是吧， 说不是他吃辣椒的那个， 他就吃了一个辣椒，然后他就那什么了， 吃的辣椒啊， 嗯，他不是吃的那什么辣椒炒的菜， 哦哦， 他是把那辣椒吃了， 哦， 所以这放在奇葩青年还是有道理的、 啊、对对对，张先生可能也是想尝尝这个印度魔鬼辣椒。 对, 对，大家这一定要注意啊， 对吧，我就不服 啊， 印度魔鬼辣椒你能辣到什么程度？ 对呀、 啊、 你能辣死我。 对, 对，差点啊，是吧， 所以这以后还是真得注意啊， 没错， 不能乱吃、 啊、对对对。接下来之后再跟大家说一条励志的消息，说那个、 嗯、 一个小店这两口子吧都是健美冠军。 哇 啊，浙江杭州的李先生说杭州呢有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身材呢比健美教练还要健美。 嗯 啊，说这个老板呢叫徐文斌，已经健身40多年了，不仅自己锻炼还带着媳妇儿一块儿健身。 嗯 啊，更且令人惊讶的是呢，他们的这个健身器材啊都是自个儿为自个儿 就是量身定制的。 哎，这我怎么就想起了雷神呢？ 自个儿做的 啊。这个徐文斌和妻子啊，平时他们要去看店，周末呢就去参加各种比赛。他已经获得了多个健美比赛的冠军了。 嗯， 所以呢，有不少网友就很钦佩啊，说这个能坚持40多年健身，这个毅力可真不简单啊。 没错。 还有人说啊，这懒得运动的朋友们啊，再也不要找借口了。真正想健身的人啊，连器材都能自己做。 嗯， 还真是厉害了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真正想健身的人呢。啊，是不需要这个那什么， 不需要办健身卡、 啊、 是吧？ 不需要办健身卡的啊。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愿望没有那么强烈的朋友们呢，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说了，是吧？我缺一个督促我健身的老公和男朋友， 嗯， 啊、 还缺一场激励我的毕业旅行， 啊、 是不 是？ 是 吧？这都怪别人， 那就是、 啊、不是我的事儿、啊， 我自己完美着呢， 我完美着呢，跟我自己没有关系。接下来之后进入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靠谱青年啊。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毕业旅行你最想去哪里，然后曼宁也提到了他毕业旅行的时候，妈妈就非常担心他的这个啊外出的安全啊，因为确实走得很远。 对， 有的时候说实话，如果说万一发现一点什么问题，是真的干着急，没有办法。 对，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啊，他说我毕业旅行的时候去了百慕大。对，百慕大、 啊、 他是 玩的。 对对对，他是一个女生啊、嗯、然后自己呢就去了百慕大。当时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所以说家里觉得他自理能力很强，就没有管他，他就自己去了。他说确实啊，在那个飞机飞到百慕大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很颠簸，他也很害怕，但是觉得啊这个自己内心的安全感啊战胜了这种恐惧。 不是，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选择。 没办法了。 他没办法。 对，这位网友朋友说这百慕大还真的很好玩，说这个、所有哈、你平常看不到那些海洋的奇观啊都可以在那里看到，所以说啊推荐大家还是结个伴去。 哎对，然后 因为你自己去的时候没人给你拍照啊，他是这么说的。 哎，安宁 啊 怎么了、啊、 就是这个也是没人给我拍照。 嗯， 对吧？ 嗯， 你拿一杆儿啊，对吧？你把杆儿伸长一点，对吧？把美颜什么滤镜 都开开， 都打开。 不是，那不是想拍全身，那不也挺费劲的吗？ 啊，那你现在有那种，其实就是那种那个掌上的那种航拍的那个小仪器，对， 装备够先进的， 对对对，特别小、 嗯， 就是你可以，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很多网友拍的那种小视频，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小无人机打开，然后让它飞上去，然后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再配个音乐，什么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啊 啊， 是可以的啊，对吧？自己 孔文经常自己这样去旅行， 自己一个人是可以的， 还自己给自己拍这样的小视频， 哎、自己一个人是可以，对吧？要不我怎么知道有那种对吧、 哦、 小无人机的， 还真是。 嗯，对对对。那说了这么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女孩子出行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哎，注意一些事情。尤其是最近啊，这个空姐乘车遇害的新闻牵动了大家的心。 嗯， 那么单身女性在外乘车要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呢？首先我们要记住四不打。 嗯，都不打什么呢？ 哎，每个成年女孩子都应该注意，在这四种情况下、 嗯、 不管是顺风车还是出租车，我们最好都不要坐。第一，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打车。然后第二个，偏僻的地方咱别去，也别打车。 嗯， 第三一个是单身的女孩子不要独自出行，不打车。第四一个，最后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别去，也不打车。 嗯 啊，你去了之后回来的路你都不知道怎么回来。 对、 啊、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不得不打车的情况哈、啊、大家最好走到那个大的马路上去哈、啊、拦这个正在行驶中的空车，不要打停在路边的车，以免遇到这个蹲点儿的犯罪分子。 嗯， 而且啊一定不要选没有牌照的车，要尽量选择正规大型的出租公司的车来、 嗯、 来去乘坐。 哎，对， 因为它至少这个还是有一定安全性的保障的。 没错没错没错啊。那这个上车前呢，最好给家人或者是朋友啊打电话说明自己坐的这个出租车的车型、车号、上下车的地点等等。然后另外呢，上车以后大家也要随时注意行车的路线，不要一直玩手机或者是睡觉。如果发现行车路线不对的话，随时提出来啊，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嗯，在这里啊，提醒各位青年朋友们，尤其是女性青年哈、啊，要推荐给大家一款应急的 app， 它叫做怕怕，就是害怕的怕。 怕。 那么在使用这个怕怕之前呢，你是要填写一个紧急联系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你可以点一键求助，这个 app 呢就会自动将你的位置和求助信息发送给你的紧急联系人，也可以直接110短信报警。 嗯，就这个我会有一个疑问啊，当然就是现在这个、移动网络还是、 就非常非常那个覆盖非常好的啊，范围也非常广，信号也非常好。但是有一些地方 没信号，你看 没信号 啊，还真有这可能， 对吧？你没信号，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啊。然后另外，如果大家遇到觉得不对劲的事儿，没有人联系的时候，你可以点开伪装语音和伪装电话，假装让司机知道你已经告诉了你的朋友你现在的位置和车牌号， 嗯， 大家这个假装打一电话啊， 嗯， 喂，大哥。哎，大哥，我到了， 你就在楼下等我啊！ 对，就在楼下，就哎呀，你不就就兄弟们不用来了，不用来了，哎呀，这十个八个车，你别我太破费，太破费啊，不好。 嗯，其实最后一个功能啊，特别重要，就是位置分享。 对， 那么在独自乘车的时候，一上车这样马上点开这个位置分享，顺便啊分享给你微信里的这个靠谱的好朋友，只要你不手动结束分享呢，他们就可以随时知道你的位置。 嗯， 如果你遇到风险了哈，他们就能清楚的知道你此时此刻。具体的地点在哪里？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是无法规避一切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尽量可以尽可能的去防范，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 嗯， 啊，就聊到这儿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想起那个，就也算挺经典的一部片子吧，《北京遇上西雅图》。 嗯， 那个汤唯演的文佳佳不是去美国生孩子吗？ 对， 到了之后，那个吴秀波演那大叔不是接她吗？ 对 吧？但是你想，异国他乡一女孩子挺大肚子来了之后， 对人生地不熟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虽然说你是一中国人，然后你会说中国话，他怎么办呢？然后说我先查看一下你的这个，这个驾驶证件， 对、身份证， 看一下你的驾驶证件。然后这小姑娘特贼，咔我就给你拍张照片， 嗯、 然后啪我就发微博去了。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剧里的角色呢，她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美食编辑， 哎 对，所以说还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啊，就是你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上呢，然后 大家都能看到， 对，大家都能看到，家人啊朋友啊其实都能看到，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对， 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意识啊放到最高的，放到第一位。 嗯，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应该不会吧。往往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容易就是给这个其他的犯罪分子啊、有机可乘，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嗯，没错啊。今天我们在上榜时段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关月为大家编辑。 嗯， 是由孔儿和 马宁 啊跟大家 播报的 聊的。哎，对，嗯。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7，我们给大家带了一首歌，然后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会有一位啊，这个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节目啊，大家不要走开，这首歌给大家带来的是许飞的 Just Run。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 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2分，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锦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同样也是北京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张强，张总，欢迎张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强。 嗯，欢迎张总。我想张总还是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自己在的这家公司，然后自己也是法人代表，先来跟大家说说自己的这个事业吧。现在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的公司呢，现在主要是从事于宣传片、专辑片、微电影的制作。主要就是以制作视频，因为我觉得做多了还不如一门精一门专呢。 主要是这方面的业务啊。其实在这儿呢，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这个卖一个小关子啊。其实这个张总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专业啊，视频方面的制作啊，传媒方面的这些领域和知识，其实是并不是像我们这个朋友们，就是我们通常在学校啊，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我们学到的这些技能是一段很特殊的经历，我们来慢慢的跟大家去聊。 好 啊。然后张总在日常的除了日常的公司事务然后这个运行之外呢，还会从事很多的公益方面的事业。 对， 这方面呢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您人生当中我觉得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啊。这个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在做的一些公益事业都是什么。 好的。现在我们主要做的公益是一方面是专注预防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然后这一块主要是以宣讲的模式，包括情景剧的方式，然后给大家来宣传法律知识。因为现在的青少年在法律意识方面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为了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再有一方面，我们的一个侧重点呢，就是帮助现在刑满释放的，就是 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然后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回归社会以后也同样投身于公益。 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对 啊，其实我们知道，在青少年呢，就是无论是从我们的家庭还有学校教育来讲，这个法律的方面的这个教育还有教学，其实从来都不是或缺的。但是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很多青少年的这种法律意识还是有待提高的，这个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这个体现在，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像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它会有一些法制副校长或者有老师的专业的法律知识去给他们传授。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比如像初中生啊或者高中生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形式是一种就是老师教育他们要怎么做。而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呢，我是像刚才说的，第一，我现在是在做刑满释放人员的接收跟帮扶；第二呢，是带领他们投身于公益，也就是让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用他们亲身的经历来给青少年来做现身说法。这样呢，他们是可以更好的去接受与接纳，就是会觉得哦，原来他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所以可能比老师或者家长说的可能他们会更信服一些。 他们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刑满的释放人员，比如说像走进学校或者说走进社区， 对， 亲身然后在孩子们身边，然后讲他们走过的一些错误的道路，让孩子们更加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要遵守法律，遵守法律的重要性。 对，这个还是对于现在来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在带着这些刑满释放人员去讲课的同时，可以说是受听率是100%吧，几乎没有说孩子说睡觉啊，或者说不认真听啊，都会聚精会神的去听的。 对。然后还有您刚刚提到的是，我们还会采用一种情景剧的方式。 对 啊，就这种方式可能我们提起来之后，因为它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呈现，可能会更加生动。 对。提起情景剧这一块来说呢，其实我当初在一直都是在带领他们用宣讲的方式，但是这个时候比如说小学生的话呢，一般小学生六年级啊五年级啊，他们可能那个时候他们的接受能力还不是很强，所以也不愿意看，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给一年级的小学生去讲这些东西，然后后来他们就不爱听或者听不懂，到后来我就想，那怎么能让他们更好的去接受呢？然后就想编排情景剧，然后我们的情景剧不是说比较传统式的，我们比如说像《大话西游》版的，比如像《水浒传》版的，或者说像什么《奥特曼与小怪兽》版的，然后就把一些法律常识给它融入进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这种方式，然后就是非常生动，孩子们会接受起来非常。 他们愿意接受，而且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去演这些的，就是演情景剧的时候，我们也会化妆成里面的人物，比如像孙悟空啊，然后猪八戒呀，孩子们可能更好的接受他，而且愿意去跟，愿意听这样的课。 然后这是然后我们聊到这儿的话，其实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可能会有些好奇啊，就是说可能从事很多事业，包括公益事业，还有就是就拿比如说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讲，他们比如说可能会帮助这个自闭症的儿童，或者说到偏远山区去支教，或者说有的这个可能采用一些这个捐钱呢、捐物的方式， 对， 多种方式来去做这个践行公益事业。但是其实做这个青少年的普法教育，然后预防犯罪这方面的公益事业，其实至少在我的认知里还是不是特别多的。然后我想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好奇，就是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方面的事情来把它作为一个公益事业来去大力的去自己去做？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埋个伏笔吧，现在我也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自身呢，就是一名，当初就是一名服刑人员。我是在05年的时候，因为一时的冲动，然后跟朋友就是 打架， 打架， 对、 哦、 然后那个时候被判处了14年的有期徒刑， 嗯， 在监狱服刑8年3个月， 嗯， 在监狱服刑的时候是2013年的9月14号刑满释放， 嗯， 在释放之前呢，就是咱们北京团市委成立了一个北京市青少年服刑人员的成长指导服务中心， 嗯， 我有幸呢成为了第一个被帮扶的对象， 嗯， 从那个时候起，然后就是团市委的领导，包括就是有一些区县的领导，团委这一块就会给我一些支持， 嗯， 那个时候我就想，大家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然后我现在这个又有在监狱里，其实我的摄像技术也是在监狱里学的、 啊、 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予了我很多，我就是想把这些东西复制，然后把我所得到的给它回馈于社会， 嗯， 为什么要做青少年这一块，其实我也有私心，对，我的私心就是因为我刑满释放以后，我有个弟弟，他那个时候是高二，然后也是比较叛逆嘛， 嗯， 然后就是也会打架呀什么的，家人说他的时候他不听，后来有一次无意间他会跟我主动的聊，他说哥我要去打架去干什么， 嗯，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一般孩子来说他是要避着家人的， 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又给我讲了理由，我说不许去，我说现在打架，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哥哥是为什么吗，然后他就说那你当初为什么去，我说那对啊，就是因为我去了我犯错了，所以我是你前车之鉴啊，后来就给他讲为什么不去， 嗯， 从那一次他就是几乎他做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我说这我弟弟的时候比我家人要说他100句都要管用， 嗯， 所以我就回想自己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家人说什么都不听， 嗯， 我最愿意听的就是那些有过比如监狱服刑经历啊，或者说一些我最起码是信服你的人说我才会听， 嗯， 所以我就想为了不让更多的青少年去走这条弯路，或者说做错事情， 嗯， 我就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孩子们做现身说法， 嗯，所以聊到这儿的话，就是我刚刚这个埋的这个小伏笔也算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我们正式揭开了。那其实在我来看，张总您的身份其实是有一个转变，因为毕竟可能当初无论什么样的原因，是年少冲动啊，还是这个种种原因，还是有过一段人生当中我觉得还是挺黑暗的一段岁月。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是比较难忘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几年的经历它也算是帮着我成长了，我觉得这几年的监狱生活真的是帮助我成长了。 嗯， 因为在里面我学会了视频拍摄、剪辑， 嗯， 这个学会了一门技术。 嗯， 然后再有呢，我觉得在里面就是磨练了我自己的一些意志。 嗯， 对，虽然这段时间是在里面8年多，失去了自由，其实失去自由还是非常痛苦的。 嗯。 对，所以说如果说是比较痛苦的，那就是没有自由。 嗯嗯嗯，但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自己还是挺需要帮助的，但是现在我现在是更多的从普法教育这方面，然后我去更多的去帮助别人。 嗯，对，其实我现在包括这次那个北京青年榜样宣讲团的那个宣讲稿，我的题目就是怀揣一颗感恩之心， 嗯， 将公益事业进行到底。 嗯， 其实我回来以后就是想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做人做事。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培养青少年一种意识，就是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嗯， 这也是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到的一个主题。 嗯 对。 那后来其实就是结束了那段这个服刑的岁月之后，那出来之后就是坚定了自己我要重新换一个自己，换一种生活方法。 嗯， 然后比如说像工作呀、事业还有生活，那个时候就是心里还是都是有规划的吗？还是您比如说就是我反正我是肯定是要努力的，我要积极努力，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再去看。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在释放之前吧，还是比较迷茫的。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脱离社会8年多， 没错， 就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了，所以那时候比较迷茫。其实我还是非常要感谢的，就是咱们这个社会，包括还是真的，我觉得北京团市委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然后包括团委这一块，虽然我不是团员，但是我觉得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然后包括我回来以后，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信任跟支持，包括这些领导给我指引方向，回来的时候就像您说的，自己就刚开始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在领导啊，在朋友的指导，包括给我指引下，然后刚开始还工作1年半，在这1年半过之中，自己边摸索边学习，然后边了解社会。 对，也是一个慢慢的再去适应社会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所以我后来是在释放1年半以后吧，那个时候想自己利用自己在监狱里面学的这个摄像技术，然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成立了现在的传媒公司。但是我的传媒公司一般都是服务于政府跟国企，因为也是抱着感恩的心去做嘛，因为回来以后就是咱们国家包括这个社会给予了我支持跟帮助，所以我现在暂时只服务于国企跟政府部门。因为 自己公司的现在的主要业务。 对。 然后也就是再次这个回到社会之后，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然后工作生活，然后就是其实也是现在创办自己的公司，也是一个在创业的一个过程。那就是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吗？比方说，我要有自己的团队，然后我要管理我自己的团队，然后甚至包括有时候资金方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包括可能这个公司业绩，然后这个日常运营方面的问题，都是对你我觉得不小的挑战。那面对这些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应对的？ 其实像您说的这种问题还是很多的。举个例子来说吧。 好。 比如现在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家国企，因为我们刚成立到现在为止才成立了3年的时间。 3年的时间。 对，到现在为止成立3年，但是在这3年之中，我可以说是没有把100%的精力放在这个传媒公司，因为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把公益放在第一位。 公益放在第一位。 对，传媒公司只不过是我公益这面的一个制造血的机构。然后呢，我们有一次在跟国企这边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没有那个知名度，我们成立的时间短，而且我们做的样片比较少，然后国企的这边可能对我们就不是很信任。然后这个对于价格方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也还是这个价格还是有很大浮动的。 对。 然后对于价格来说呢，就说能不能再低一些，因为我们企业比较小，又是刚成立，人家也不完全信任我们。 对。 那我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创业初期，我想的就是以量变到质变，也就是说我接您这个活，我可能我的利润会少一些，但是 价格低一些。 对，第一次我用我们的质量来说服您，可能第二次以后您就能认可我们。但是我这样做了以后呢，我团队里面这个就是我的这些朋友啊，伙伴啊，他们也需要生活，我也许我是可以这样去想，但是他们可能不这样想。所以也就是说团队里的人他不理解，说你这个活接得太低了，钱太少了。 对。 然后上面的领导那边也就是我们哎呀这个能用不能用呢，所以就是两边的压力。到这个时候呢，其实经常会有，但是我对于自己，对于我有时候就会经常说，创业嘛，也许只有1%的人才能够成功。我想，既然你要是想做那个1%的人，那你就要坚持，然后你要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要把上面的上级跟下面这些朋友，要把关系调整好。如果一个人连这些能力都没有的话，我觉得那他就别创业了。对，所以一直其实都是自己在说服自己。有很多的时候还是自己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很辛苦，也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叫什么。 就为了自己心里边的这个梦想吧。 嗯嗯，对，其实刚刚我们这个聊到您的这个创业的时候，其实您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朴素的一个商业思维，就是我先求量，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我少要，咱就通俗的讲，我少要您的钱，我来把这活儿给您干了，然后干了之后呢，然后我再去干更多的活儿，然后这个时候在过程当中，在你不断的努力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也可能会打开渠道，然后也能够让别人慢慢的认识我们，我们不仅是然后价格比较低，我们的我们的制作水平，我们的质量也是 对 值得被认可的。 对，我觉得性价比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边现在算刚起步吧，我们还有一些比如像一些对客户的一些政策，就是优惠政策吧，算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半年之后还会有一个免费的10%的修改呀，或者什么，其实这些有些人就说那你们这是不是就赔钱了，其实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因为我是北京人嘛，我可能就是说上班也好什么也好，我只是为了我的公益这一块来做自己的公司，然后让这两我的传媒公司跟我的公益这一块，我要给它更好的去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甚至说刚才我也提到这个，我现在也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去安排工作，帮他们去找一些好的渠道，能更好的融入社会，所以现在我传媒公司也在慢慢的去吸收接纳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来加入，然后教他们一些技术，我觉得。刚开始注册的是商业公司，后期呢，其实我是想慢慢把它变成一个社会企业，然后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公益事业做得更长远，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公益事业之间，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主营的业务，然后就是视频，然后这方面的业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就是我不知道张总现在我们有没有做，然后在这个除了我们公司日常经营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公益事业，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原创一些视频方面的内容。 我们有。我们之前 然后就这方面的内容呢，可以就更好的比如说这个无论是青少年的普法教育，还是这个服刑人员的他们的这个再就业呀，然后这个或者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这个然后重新进入到社会当中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个可以让视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对，这一块呢我们之前做过，包括我们那个我自己啊还发起了一个叫小强法治宣讲团。 小强法治宣讲团， 对， 就是那个小，就是小强的小强。 对对，小强，其实 小强的小强， 大家都那个从回来以后，大家都管我叫，因为我叫张强嘛，大家都管我叫小强。然后一直在坚持不懈的这个，算是在创业，在走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这么5年了吧，一直都在坚持着。不管家人这个有时候也会说啊，你现在这么做是为啥呀？怎么样的？其实我一直都在坚持着，所以大家就管我叫打不死的小强。对，所以叫小强法治宣讲团。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视频类的东西，因为光靠我们去宣讲，光靠我们去宣传，可能它只不过是有数的平台。 对， 后来我们录制过一些叫也是叫那个在线普法，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然后我们采用的形式不是两个人去说相声，我们是采用相声的形式，一个人然后用视频剪辑软件给他剪辑以后，等于画面上是同一个人在跟自己那样说相声，然后对，就是两边都是他，等于那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先录完，用手机啊把这个声音给他录下来以后，然后那边用手机放着声音，然后那边说完这句话，这个人同时再去说，反正就是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在公众号去发，就是播放。这个是一个方式。然后后来我们其实现在也在想做一些像电视上播出的一些2-3分钟的小型的这个 短视频。 然后一是针对于青少年这一块，二呢我们也后期想跟这个监狱部门啊，或者看守所部门啊，去拍摄制作一些这个对于这个针对于监狱或者看守所部门的这些视频。现在主要做的还是以这个预防青少年犯罪这一块的视频多。 因为后期我们这一块还要跟像咱们监狱局、还有咱们监管大队这块来沟通，看他们的需求，因为对于监狱跟看守所他们的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做。 那就是还是会有这样的考虑的。 对，现在已经在开始这个筹划过程中了。所以我们先要拿出我们的方案，然后跟领导们汇报。如果领导们觉得可以，那我们就开始制作。 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啊，小强宣讲团。然后您这个宣讲团是怎么运作？大家这个比如说团队的成员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宣讲，然后这个活动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然后我们去怎么安排我们宣讲团的这个活动？ 这样宣讲团是这样的，宣讲团我们现在有一些专业的指导老师 啊， 对，因为然后我们的主要宣讲成员就是由当初我一个人到现在的五位都是刑满释放的，都是刑满释放的这个人员回来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加入我的宣讲团之后，我们有专业老师来指导。具体我们怎么去做活动呢？就是我们会通过北京团市委的这个平台，然后对接一些区团委、区教委，然后把我们的一些资料就是发到各个这个政府部门或者委办局。如果他们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就会跟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就是哪儿需要我们就到哪儿。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自己去找一些教委啊、学校啊，去也算是推荐自己嘛，因为我们主要目的是就是要做好这个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这一块，所以我们也都在沟通。做了几年，现在知道我们这个宣讲团的也不少了。所以就是现在更多的业务跟平台还是通过大家来找我们。 好。刚刚在上半个时段呢，跟张总聊到了公司的经营情况，然后也聊到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然后也聊到了现在可以说张总就是很大的精力投入在自己的公益事业上，然后无论是青少年的普法教育，还有帮助这个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6，我们给大家带了一首歌，在整点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张总聊他的公益事业。 好。 飘起来，梦境的大门被记忆。

就比方说小孩子就是初中生、高中生，然后大家就是把这种什么的就打所谓的打架的视频、或者说什么就是什么拉帮结伙，什么有个什么结什么什么结个帮派，甚至有一些所谓的那种江湖情节的那种视频、大家把那个时候作为自己青春岁月，那个时候我很了不起，然后我很厉害、然后并不是说我学习有多好，我有什么样的梦想，然后我是不是一个这个什么孝顺父母啊，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孩子，然后就是就是在您看来，就是说在青少年当中出现这方面的成长，应该是男孩子居多 啊。对 啊，我觉得除了有这种就是青春懵懂，可能比如说荷尔蒙的冲动，那个时候可能男孩子可能比如说劲儿都不知道往哪儿使，您觉得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是他是有什么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实出现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它的原因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家庭原因。 家庭原因 、因为孩子他成长虽然在学校，但是他从小是在家里长大的，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家人对待孩子的态度，现在中国是就是对于孩子，家长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我想让你怎么怎么样去成长，这是中国现在的家长，都是我需要你怎么做，孩子如果一做的不对就会批评啊，然后甚至说有的家长会打孩子， 也会打孩子，对，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家长他首先就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孩子的真实需求，真正需求，其实我自己自身呢，也是因为在三年级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对，是父母离婚。离婚以后，因为我爸爸是开出租车的，一直到现在都在开。那个时候我跟着爸爸生活，那个从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是九六年，然后身上家里就会觉得可能离婚了，对我有亏欠呀，然后就会通过物质，金钱来满足我，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包括到后来我才真正的想明白，那个时候我需要的并不是物质，并不是钱， 没错， 我真正需要的是陪伴。 对， 像现在我觉得这些孩子出现这些问题呢，也是家长可能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现在在这个当今这个社会吧，我觉得这些家长都是30岁左右，30多一些， 很多年轻的家长。 对， 然后可能有他们有时间了，可能也会朋友聚聚会啊，或即使带着孩子去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对孩子的陪伴还是太少了，谈心也是太少了。只是说看这个考试成绩，考试成绩不好，那就是你学习不行，那肯定就是要对孩子肯定比如批评啊什么的，他们从来不会去问一些原因。对，我觉得家庭教育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很重要的一方面，我觉得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予孩子一些陪伴，然后还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一些呵护，而并不是物质金钱上的这个满足。对， 就是张总的观点是，就是如果说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校园的这种欺凌事件啊，或者说这个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家庭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其实因为孩子的原生家庭，他第一个成长的这个可能最早的老师啊，他成长环境就是家庭，他最早的老师可能就是他的父母。 对，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就是也给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家长们， 对， 然后就像刚刚张总提到的，可能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是陪伴。 对， 需要的陪伴，需要的是爱，可能需要的是正确的引导。 对 啊， 就像现在社会上，我有几个朋友现在也在做学前教育。他们这个学前教育不同于这个幼儿园。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区别于幼儿园的是哪儿呢？他们并不是要教孩子比如汉语拼音啊，教孩子算术啊，不是要教孩子这些，他们教孩子的是比如他们会教孩子的是各方面的能力。也就是在孩子上学之前他们就会有各方面能力了，像他们很多做的实践，比如说带着这个3、4岁、4、5岁的孩子，然后在家长的 这个监管下啊什么的，带着组织家庭去到大街上，让孩子自己去超市里买东西，然后比如你丢了，然后让孩子自己怎么去报警，然后还有的就是就是一些他现在这种学前教育，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培养孩子的能力，在孩子上了一年级之后，他可能区别于幼儿园，幼儿园也当然也培养这方面能力，但是他更多的是教孩子知识。然后我朋友他们做的就是更多的培养能力，当上了小学以后，可能这些孩子自己就会洗衣服，自己就能去超市，自己就能去上学了。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培养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包括刚才您说的在学校这个拉帮结派啊，比如打架，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本质上并不坏， 对， 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种叛逆期嘛，他们没有不知道用，没有一种正确的这个算是 正确的引导， 对，一个正确引导，没有一个正确的，他们可能在家长的这个批评啊，或者家长有时候或者说他们，甚至打他们的时候，这些孩子 有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是可能过于忙于工作呀，对他们疏于管理 、这些孩子也需要发泄，他需要一个发泄的倾诉对象， 没错。 但是家长你没时间管我，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寻求这些方式，然后拉帮结派，因为最起码他有伙伴， 对， 他有一些这个朋友能够出去啊，我们可以玩打架或者发泄。如果你家长给予更多的陪伴，能够让这些孩子跟你来发泄，或者你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引导着孩子，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减少这样的网上视频上发的这种情况。 对， 因为从我自身来说，如果当初那个时候真的是可以有更多的陪伴，有更多的家人的关心跟引导的话，我觉得我是不会那样的。 对，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分辨力也是比较弱的，他们不知道真的什么是对是错，有的时候觉得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可能尺度拿捏不好，就觉得我可能啊，我打你一拳，我觉得踢你一脚，然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往往是在这种，但比如说如果孩子们这一大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要给孩子们做普法教育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他们的懂法，知道说我杀了人要进监狱，我杀了人要怎么样，但是。像这种杀人案子太少了，就几乎就 它是很极端的个例。 对，它极端的个例。其实您说每个人谁想说我就想杀人，没有人想。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些孩子，其实他就是自己的意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够。 对，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您比如说像这个上次我问一个孩子，我说我们之前一块服刑，有一个孩子他就是高中生，拿着一把刀，然后蒙着脸就在半路把人家劫了，结果才劫了几块钱。我说你们大家谁知道判了多长时间，就有的说判2年，有的说判3年，有的说判5年，判10年。我说对，我说判这个孩子判了11年。因为他可能就是对于来说啊，那这不就抢几块钱吗？我说，但是他的性质是不 对，他的行为性质是不对， 他属于持械，属于蒙面，这些都是10年起的罪，他不会因为你抢了多少钱而这个定罪。但是这些孩子他就没有这种意识， 对， 包括有时候会给孩子们讲偷与拿的界限，像现在有些孩子在学校，哎呀，我这个橡皮没有了，咋了？旁边有一块，我就拿过来用用。然后顺手可能就不还了，然后有的就是哎呀，我手机找不着了，拿他的手机用用，哎挺好，反正也没人发现，是不是我就拿走了？像我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哎老师我丢东西了，丢什么了？我丢了50块钱。然后但是这个钱呢，就是这些孩子他们在初中也好或者小学也好，慢慢的如果这种自己的一个约束的意识，包括法律意识，如果不培养起来，他们可能慢慢的就从拿，在小学或者中学可能叫拿，我拿你一块橡皮，拿你一支笔，没有这种意识。可能再大了，可能就是我拿你一个手机，拿你一个平板，或者说拿你的这个更大的东西。他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他就分不清偷与拿的界限。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原因，拉帮结派或者这些孩子打架呀，他还是首先叛逆心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嗯， 再有一个就是他们意识的缺失。 嗯， 没法律意识很淡薄。 嗯嗯，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家长的一个指引。 嗯， 陪伴。 对，然后我觉得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我觉得其中有一点挺重要的，就像您比如说举的那个小例子，可能偷和拿的这个界限，可能有的孩子就是他确实对这方面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在意。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法律细节的规范， 对 啊，去规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然后来去约束我们的行为。但是呢，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他也不了解那么多， 对 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公益活动，然后我们可能更鲜活的例子， 对， 然后让孩子们然后更加的去深刻的能够理解我们的很多的法律知识、法律常识， 对， 然后不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对，其实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现在比如学校老师啊去讲，可能就会讲一些条文啊， 对， 然后可能举一些书上的案例啊，但这些他都。就是让孩子们会觉得他的真实性啊，或者说老师你就是为了不让我调皮捣蛋，然后那个你会拿这些东西来说服我。但是当我带着这些刑满释放人员一起去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们都会首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孩子们首先他会觉得哦，原来他们是都服过刑的人，回来可能我们说的会比老师啊或者这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啊说的可能会他们更幸福一些。 嗯嗯，没错，我觉得张总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一个法治的环境，然后法治社会，然后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要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嗯 啊，所以说对于青少年的普法教育，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它的重要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不用再去强调它的重要的意义，我们只是在这件事情当中，然后把它做的更加的细化，更加的系统，然后让更多的孩子们然后能够接触到我们更加生动和直接的这种普法的教育。 嗯，对，其实就像那个说这个少年强则国强嘛， 没错。 我觉得现在这些孩子们没有坏孩子， 没错， 只不过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家人，需要老师，需要身边每一个朋友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 对， 包括我现在做的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工作这一块，其实也是一样。刑满释放人员也服过刑的不一定就都是坏人， 没错。 他们也需要正确的引导， 没错， 也需要社会的接纳。所以服过多少年刑，像我们现在宣讲团有一个是从女子监狱释放的，他当初判了21年，服刑14年，刑满释放到现在有9年的时间。他释放之后在父亲病床前照顾他父亲7年，在这7年过程中呢，他自学了国家一级营养管理师跟国家一级营养健康师，学完以后现在他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健康事业。也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他也愿意加入我们宣讲团，用他自己，因为当初他是因为早恋出现一些问题，所以现在青少年也存在早恋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会针对于这些来给孩子们讲课。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也是一样，需要正确的引导。 对对对对，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帮助刑满释放人员他们再次回到生活和工作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然后也需要给他们一个一个宽松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空间，然后让他们慢慢的再能够再回到我们的身边，再回到社会工作生活当中。因为其实这个来讲，就是在某一方面它只不过也是人生当中的一段错误，那只不过你的错误有大有小，那么我的错误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没完成作业，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小错误， 对， 那么可能我另外的一个小错误，那么可能稍微严重一些，我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我确实我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 但是任何的错误改过了之后都是可以重新再来的。 对，就像弟子规里说的过能改，归于无， 对， 倘掩饰增益孤嘛。所以我觉得知错能改， 不管你犯的是什么错误，只要你愿意去改，只要你用心去改，然后你能够真正的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做人做事，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张总现在做的这个公益事业，然后我们的法律宣传，还有这个我们的服刑人员，其实它都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个人有一个小经历，然后也跟张总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就是 好， 我曾经去过一个儿童福利院，那个儿童福利院他们那儿的孩子呢，就是这个福利院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服刑人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这个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呢，孩子呢，可能这个时候，就也是种种原因吧，可能这个包括什么姥姥姥爷，可能爷爷奶奶，要不就不养，要不就可能没有这个饲养能力，没有这个也不饲养的，还说的没有这个养育的这个能力，然后这个孩子们就到了这个儿童福利院，然后呢，但是那一次的经历，然后也让我感触非常深，孩子们非常可爱，当我们去了之后呢，给他们这个拿了糖果，陪他们玩了之后，真的是走的时候舍不得让你走， 对， 穿着你的衣服。然后那个有一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眼睛非常大，叫小草莓。她说哥哥你什么时候来，然后我跟她约定什么时候来，但是呢后来然后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再去，但是那次的经历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也是对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也是需要，我认为挺需要帮助的。 对，您说的这个也是现在社会上非常，就是一直我们现在也开始着手在做了， 开始着手在做这件事情。 对，这叫精准帮扶，是当初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帮扶这一块。精准帮扶它分为这个贫困户的精准帮扶，然后还分为两劳人员的精准帮扶。这一块呢，其实两劳人员指的也就是这些服刑人员子女的这个在外面的生活问题。您说的，刚才您说您去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顺义。 应该是 顺义有一个专门就是有一位老师，他就是有一个福利院专门的就抚养这些， 因为是在几年前去。 对，然后像这些服刑人员子女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跟监狱局在谈合作，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监狱局的认可我们才能做，这些其实做他们这些服刑人员子女的工作呀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实首先这个服刑人员这个家长家人他不愿意让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家人就像您说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呀，可能会觉得我们给他们标签化了，所以就不愿意让我们去介入。但是这一块我们之前做这个工作有一个个案，我们大概走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才慢慢的通过各方面才介入进来，然后就是给予这个孩子一些帮助啊。我们要做的不是说给钱给物给糖果， 没错， 对，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给把这些钱呀物啊要把它变成给这些孩子正确引领的培训费用，或者掌握一技之长的这些费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始着手做，也在找一些突破口。对。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3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张总聊了很多，尤其是张总现在所做的这个公益事业，所从事的这项公益事业，然后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吧，也呼吁这个更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能够关注到这个领域，能够关注到这个领域当中需要接受帮助的我们的同胞们，然后能够加入到这项公益事业当中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呢，也再次祝愿张总的这个公益事业，然后能够越做越大，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普法教育能够给孩子们带来这个更多的这个学习的效果，然后也对这些 所谓的犯过错误的一些服刑人员，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再次回归到社会生活当中。 好， 好，谢谢张总，谢谢张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么接下来呢是职场有高招，大家不要走开，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所有